终于收作平淡。夜梦下没有你，只得我心痛。 1993年的季候风，到现在算一下哈，已经吹过了25个年头。今天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会绝对会加深对今天北京这个星期五天气的印象。虽然说现在还能够看到层林尽染，红叶颜色千差万别的美好，但是狂风扫落叶，无情冷酷的风也让我们真的是见识了。简单一点来说呢，就是冬天就要来了。FM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五下午的3:06，欢迎的收听。你好，我是戴毅。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节奏慢了一点，但是喜欢听的人还有喜欢唱的人，我相信绝对不在少数。我们有请薛之谦带来这首《演员》。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涉及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心结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 首歌的确在 KTV 的点唱率还一直挺高的，而且我看到有一些小视频的 APP 上面呢，一些小朋友小学生居然很认真的在学唱这首歌，其实还挺怪的。小朋友们嘛，哈，还是要多听一些，多唱一些阳光积极情绪没有那么复杂的属于孩子们的歌曲比较好一些，多一点正面的阳光的，不要太早就开始试着体会隐藏性格隐藏感受，其实还是很怪的。周五下午的三点钟，欢迎你继续守候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本周的工作时间呢，即将暂告一个段落，你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周末的休息和安排了。趁着秋风，还没有把秋天的好看的东西都全都带走，去赏一赏红叶，看一看风景。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 带给你忧愁烦恼的大事小情，希 希望在许美静的这首老歌里面，让烦恼愁绪都通通随风飘散了吧。小糖豆，若干年后再回头看一看你现在愁云惨淡的模样，现在的状态，可能你都会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哈。现到那个时候再回想起来，现在可能都会笑出声。提前祝愿你周末休息愉快，烦恼不开心的事情通通都消失。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听，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周五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做这部节目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会唱歌挺多的，也能够唱好很多歌，但发现真正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很多歌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都不敢开口唱。 Laughing myself to sleep, waking up lonely. I needed someone to hold me. Oh, it's such a crazy old town. It can drag you down till you run out of dreams. So you party all night to the music and lights, but you don't know what happiness means. I was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strangers, no love around me.When suddenly you found me, oh, girl, you're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to me. You're my fantasy, you're my reality. Girl, you're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to m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You're everything to me, oh girl. Everything good, everything fine, that's what you are. So put your hand in mine, and together we'll climb as high as the highest star. Time in every minute that we're together, and I'm staying right here forever. Oh, oh, oh. Girl, you're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to me. You're my fantasy, you're my reality. Girl, you're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You're everything I need. You're everything to me. Oh, girl. Girl, you're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to me. You're my fantasy. You're my reality. 不羁乐队 Air Supply Every Woman in the World。 之所以刚才那么说呢，就是拿这首歌来说哈，以前给一段歌词能够把这首歌的副歌部分顺下来，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这首歌我会唱，但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说你能不能够完整的演绎下来这首歌，而且还要求唱出歌曲的精髓的部分，感情要很充沛啊， 状态要很积极，就没有那么高的能力了。所以放在这个节目里边唱歌的人啊，在话筒前就必须要一遍一遍锤炼唱功才可以了。 我就是无法归类， 下午好。 我就是自称异类，谁都是不会干脆，你们欣赏就对。我就是无法归类，我就是拒绝归类，现在你了解了没？我只让你们跟随。王子的高贵，输家的吊诡，但你规则全被我踩碎。世人的聪慧，外加谦卑，在我身上涂一世尖教诲。平不平庸我不理会，完不完美也没什么所谓， 没什么所谓。 我用我的方式进退，只有苦和我对味，超出你的想象范围。我就是无法归类，我就是自称异类，谁都是不会干脆，你们欣赏就对。我就是无法归类，我就是拒绝归类，现在你了解了没？我只让你们跟随。无法归类，拒绝归类，只成一类。无法归类，拒绝归类，只成一类。无法归类，拒绝归类，只成一类。无法归类，拒绝归类，只成一类。简单搭配却尽显的前卫，从来跟风我都觉得是种浪费。拒绝暧昧，浪漫与生俱来， 坐你的水不是我的座位。 平不平庸我不理会，完不完美也没什么所谓。我用我的方式进退，只有苦和我对味，想象范围。我就是无法归类，我就是自称异类，谁都是不会干脆，你们欣赏就对。Yeah, 我就是无法归类，我就是拒绝归类，现在你了解了没？我只让你们跟随。我就是无法归类，我就是自称异类，谁都是不会干脆，你们欣赏就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大林你还欠我一个拥抱， 大林你还欠我一个拥抱，让我醒来可以继续味道。最疼爱的人爱我多少，可眼泪往下掉。 大林你还欠我一个微笑，让我孤独时候赶走烦恼。疼爱我的人没有多少， 像早晨的苹果，夏娃在街头埋伏着我，甜蜜的图形说你爱我。哦，恋爱像薄荷装可乐，冰镇的心又沸腾忐忑，但愿下场你谁在等我？ 你的恋爱传说，这是温热不多，我在这里填下空白。 醒来可以继续味道，最疼爱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三，大部分时间是宜川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活动。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开幕式暨主题报告会昨天在首都大酒店举行。10月25号到28号，展览、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分会场、创意体验近百场活动将在北京展开。位于北三环东路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文博会主展场，1800多家国内外文化创意企业参展，将突出展示文化演绎、动漫游戏、广播影视、工艺美术、新闻出版、文物及博物馆、创意设计等重点文创产业领域的新产品、新创意、新项目、新模式和新业态。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主展场免费参观，观众可以在国展门前窗口领取门票。主展场开放时间10月25号到27号，9点到下午4点半10月28号，9点到下午2点半。有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700.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9.6%， 居全国首位。今年1到8月，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实现收入6473.9亿元，同比增长 15.3%。 继续来看，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一部浙江陶瓷史，半部在龙泉。在即将召开的首届世界青瓷大会中，102件故宫龙泉青瓷将首次回到家乡展出。届时展览将以龙泉再辉煌、宫廷有家气、老家在龙泉三个单元来分别展示。首届世界青瓷大会将于11月1号到4号在丽水龙泉举行。除故宫青瓷回家展以外，还包括龙泉窑考古论坛、龙泉青瓷复兴之旅、中国陶瓷艺术大展等系列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我了解你的心里。享受追逐，讨厌亲密，不错过任何的关系，好让你证明被爱的美丽。我明知道这游戏会让我们沉溺，若即若离是我们最残忍的默契。你不值得我哭泣，却值得我欢喜。那么容易保护自己，却舍不得保持距离。我可以痛恨你，也可以放却舍不得，对不起你。 体谅你的心情，只有过程没有目的。你不需要我的爱情，却要我一起陪你呼吸。你会对我感激，只是因为我总愿意肯定你，像我肯定上帝。你不值得我哭泣，却值得我欢喜。那么容易保护自己，却舍不得保持距离。我可以痛恨你，也可以放弃你，停止死心塌地，却舍不得对不起你。你只是个练习，我不介意训练我自己，用我的爱成全你，证明没人能把你放弃。你不值得我哭泣，却值得我舍不得保持距离。我可以痛恨你，也可以放弃你，停止死心塌地，却舍不得对不起你。 10月20号星期五下午的3:38 FM 974北京乐广播，这是姐夫张信哲，舍不得对不起。我可以痛恨你，可以放弃你，停止死心塌地，却又舍不得对不起你。好复杂的情绪，我猜这是双子、双鱼、天秤，可能他们的心思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一种纠结的情绪哈，比较的纠结复杂一些。我相信刚才的十几分钟之前，可能包括了移动、联通、电信的用户都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它是来自于市公园管理中心委托几家运营商发布的提示。当前至11月中旬是北京地区红叶观赏期，10月27到28号、10月3号到4号是香山公园香山公园客流的高峰，所以想去往香山公园想去观赏红叶的游客们，提前的网上预约错峰游览。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适合出现，许嵩《如约而至》，去香山的话记得提前预约一下。 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我绝不会和你谈论琐事浪费时间。人生里看似偶然，却又必经的告别，无约而至，无人可免。有一回置身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看见你却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不再奔忙，等到星夜 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等到秋叶终于金黄，等到花发悄然苍苍，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人已不再奔忙，等到心也不再轻狂，相约老地方，等到记忆只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老地方，剩精华，等到笑容不掺伪装，我们相约老地方，等到释怀所有悲伤，等到体谅世事无常，我们相约 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